喜欢。嗨，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节目呢，我们回归青春话题啊，说一说青春里让你铭记于心的一件事儿，好有回忆感啊。 对啊，一说起来青春，感觉我们整个人都年轻了很多。其实关于青春真的有说不完的话题，之前的节目中也分享了很多，比如青春里你的暗恋啊，或者是青春中你遇到了一件最困难的事情、 初恋呀 对，初恋呀、 梦想啊。 对，今天让我们来还是聊青春啊，只不过这一期的话题就是青春中你叫什么铭记叫什么。这一期我们还是聊青春，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聊青春里让你铭记于心的一件事。 今天这是怎么了，嘴瓢还是脑袋没有在这儿啊？ 不是，我 思绪飞走了。 不是，我聊着聊着，哎，聊什么来着？就忽然不记得了。 忘了。对，可能是我们俩现在录音太多了，就是一周要录两期节目，就有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在聊哪个话题了。 每次我俩人录音一上来，大家好，那不对，大家好，那今晚我们聊什么？就忽然间就开始今晚了。 今晚。 你是不是你的那个叫什么？灵异不是灵异事件簿，叫什么奇闻事件簿混了。 哎，对对对，对对对，混了，就经常一个瓢了，就忘了自己在录什么，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录什么节目。 就刚才我笑场那样哈，真的莫大人，我觉得我在录爆笑轩轩的节目，来录笑话。 对啊，反正就是各种这个 串场 穿越啊。对，也希望大家这个关注一下我们其他的节目、 对， 来都去听一听。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星星，来自左翼的一首歌，很有青春的味道啊。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的故事吧，感觉第一首歌好像说不了什么了。努力努力寂寞犀利，他说竟然吞我的评论，不谈爱情，那我来个比较傻的事吧。高中以为自己的内存卡上厕所不小心掉了，和我朋友翘课去翻卫生间的垃圾桶，没错，我在翻垃圾，用奶茶店的吸管和塑料袋，最后发现内存卡就在我的口袋里。翻了半天厕所，心疼你。 你知道吗，这个努力努力寂寞犀利真的是在我们节目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粉丝了，他的 ID 很多人应该都有印象啊。下面有很多人就评论他说哎呀，经常都能听到你的留言，求传授被翻牌的秘诀。 你看他的标签都是铁粉啊，所以每次都在前面。 对，我也在想，大家可以多多的给我们评论，就是你当你成为铁粉之后，没准你的评论的权重会比较高，就更能够靠前被我们看到，这也是一条办法。 对对对对，真好，微博真好。想对你说我有多爱你，可能再没可能把过去唤醒，所以我只能在心里想你。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王一博的《年少心事》。 很好听的一首歌啊，偶像的歌啊。想当厨子的小交警，他说呢，那年高二的历史课上，历史老师先让我起来回答问题，然后又让他补充，他是女字旁的他。那一刻全班只有我俩站着，这时全班发出了呜的起哄声，我偷瞄历史老师，他居然也一脸的坏笑，明显是有意为之呀。当时真的是既害羞又开心，害羞的是早恋终究还是被老师知道了，开心的是能和他一起被老师点名，青春短暂，此生铭记。我特别想问问他媳妇儿知道这件事没有。 那我们一定要那个把他暴露出来哈，让他媳妇儿记住他。 对，下面还有人评论说你故事真多，闭嘴吧，你坐下吧， 戏多。 单眼皮小眼睛藏着梨窝，他说高中的时候呢，每一次最后下课铃声一响，几栋楼里的学生同时向饭堂疯狂抢饭吃的场景，就像世界末日丧尸出动一样， 哦， 让我印象深刻。 哎，真的是，我们那会儿上大学的时候，可能在节目中说过吧，就是老师为了让我们先去食堂啊，每次都是临下课前五分钟就说，哎，咱们班先下课吧，先去食堂。 哦，那真的是 占座 好老师， 这个抢好吃的。 嗯，太让人感动了。 老师真好。 对啊， 其实是老师也想早点去。 你看下面这个爱吃汤圆的饭团，他也有一样的感受。他说我们以前的生物老师和地理老师在上午最后一节课的最后五分钟他就结束讲课，然后呢说，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带上你们的吃饭工具冲呀。当时全班同学 吃饭工具 对最喜欢上的就是这两门课了。吃饭工具 太识趣了。 哎，说的好像就是养猪养殖技巧什么的，就是感觉有点那种呢，大型饲养现场。 嗯，奶兵蒙胸，这个特别走心啊。他说初中班主任来家访时对我说，你们历史老师说你是个很有前途的孩子，别辜负了他的期望。一句鼓励的话语令我一直铭记于心，以至于后来遇到再困难的事儿，觉得自己过不去的关卡，想起老师的话语，想着还有个人对我有着莫大的期许，我就都咬着牙撑了下来。 嗯，对，确实是， 真好。 对， 青春里真的是太需要这样的鼓励了，是吧？ 对，其实有一些比较调皮或者是学习不怎么好的学生，他可能等的可能就是一句老师的鼓励啊，或者是一个肯定的眼神而已。当老师可能某个老师给了他一句鼓励，哎，就自己内心瞬间燃起来那种，哎呀我也可以的，就对自己充满信心，然后就励志，然后就考前几名，考上好大学，很多这种例子。 哎，我的青春中为什么就没有这样一个人说这样一句鼓励的话？ 对， 我 就想说， 不然 我 会更优秀。 可惜的是就是很多人呢就遇不到这样的像灯塔一样就是带你走出阴霾的这样一位好老师，但是当然也有很多朋友遇到了嘛，那你真的是很幸运的。 所以我决定了以后碰到每一个小孩子我都说，你是这个上天安排的奇才啊，你将来会有大作为的，这样的话每个小孩都会记住我的。 你是最胖的。不对，他们后来那个当他们籍籍无名然后一事无成的时候会过来问你，你怎么说的，你当时不是说我会成功吗？ 你放的什么屁，这是 找你算账来了。谁也试过用尽全力与这世界碰撞，那是最好的模样，才懂得那时候沉默不语的泪光，告别时未再见时的脸庞。青春是一场声嘶力竭却依然疯狂追逐的一束光，追逐的一 下一首歌来自汤小汤的《石榴》，很有校园风味的一首歌。 我家的那只猫，他说呢，第一次有男生表白，我当时懵了，由于太慌张，我就赶忙拒绝了他。后来才发现我自己喜欢他，还有挽回的余地吗？ 啊，兜兜飞闪到腰，他说那大概是初中吧，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自残，当然我没有干这种事儿。因为我就眼睁睁地看着班里一个男同学用圆规在胳膊上刻了字儿，第二天他就去打了破伤风。天呀，这个我劝各位小朋友千万不要做这种事啊，这真的是百害而无一利啊！不要以为觉得酷，但实际上特别傻。 是，冒傻气。成橙子吃葡萄，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记得这件小事儿。当时呢，我还不喜欢他，他坐在我跟朋友前面。我朋友呢拆了一盒饼干递给他，他说不用了。然后呢，我当时不知道为何脑抽了，把那盒饼干拿过来又递给了他一下，然后他吃了，是我现在的男朋友哦。 你必须吃，你不可以拒绝。 对， 都给我吃了。 你知道这个举动就有一点点小暧昧，就是你看人家都说不吃了，你又拿过来，嗯，给你，就说不清楚哪里的霸气和那种只对你一个人的野蛮和温柔那种感觉。 嗯嗯，对，强迫你。其实有的人就吃这一套。 对。 嗯，一定是个抖 M 啊。 好坏坏哦。下一首来自于王璐宁的《眼泪的错觉》。 狐狸的星期，他说大概就是高中毕业后，忤逆母亲的意愿，坚持去茂名读书吧。母亲听亲戚说那边的学校不好，还不如在广州读个技校，学一门技术好呢。农村人家大多没读多少书，就得外出打工了，很少有人坚持读到大学，认为女孩子读书读得再高，最后还是会嫁人，也没什么出息，还浪费钱。当时眼泪一个劲儿的往下掉，我和他差点就闹掰了。这就是青春中一件忤逆母亲的事儿。我倒觉得他这件事做得对啊，要坚持自己的梦想，一定要读书的。 嗯，你知道吗？就是你刚才念留言的时候，你说茂名去茂名念书，啊，茂名顶替别人去读书， 不是，是广东茂名的一个地方。 我懂，我懂。对，后来我听出来了，但是当时你念茂名。我一惊，我说难道我们节目 要成普法节目了吗？ 啊，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儿，朋友们， 我们千万不要 冒名读书。我来澄清一下 啊。小阿圆圆圆呢，他说永远记得每一次放礼拜前的最后一节课，同桌早早的就把东西收拾好，等着铃声一响，然后呢冲出教室，就觉得特搞笑，然后呢还有一群跟他一样傻的人比赛看谁快，哈哈哈。 多拉兰兰他说，我的青春并不是太美好，充满了校园的暴力，上学第一天就被同学排挤，可能是因为我家穷吧，也许因为我长得不够好看，为此男同学还给我取了个很难听的外号，还和着几个男同学一起欺负我，而班上所有的女同学都视而不见，所以那时候我也没有朋友，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阴影了。虽然那个男同学在 N 多年之后给我道歉了，但是我并没有打算原谅他，挺可怜的，就是特别像之前的那个电影啊，《少年的你》 啊，杨千玺和周冬雨演的吗？ 嗯， 智慧少女要秃头，她说高中的时候喜欢一个男生，那时候的感情呢很青涩，上课的时候偷偷回头看一眼，有的时候碰巧视线对上就能够开心一整节课，一直记得两次可以大声的喊他名字。运动会和篮球赛，和全班女生一起给他加油，喊到嗓子都哑了。毕业已经两年了，就在13天前，我们在一起了，一个心。哎，真为你高兴。 蓝风之，他说呢，分手后问他把我写的信放在哪儿了，他回复说都扔了。我说有点难过，他立马回到，傻丫头骗你的，怎么可能扔呢，都放在箱子里锁了起来。看到他的话我就哭了，遗憾没有好好珍惜，遗憾分开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告别。 嗯， 但是下面的留言特别逗，一颗西兰花，他说其实他就是给扔了。 不要说出真相。 你这个魔鬼。下一首歌来自汪苏泷的《忽而今夏》。 被金毛疼爱的橘猫，他说呢，高一的时候呢，暗恋高三学长，高三在一楼，我们在三楼，每一次一下课就去便利店买一瓶水，就只是为了路过他们班门口看他一眼，导致呢短时间喝水喝到水肿，到他们毕业的时候走他前面酝酿了好久，也只说出了毕业快乐。后来啊见面才知道，他那个时候对我也有感觉，只不过啊我们错过了。 哦，可惜啊，现在还有戏吗？看来是没戏了，不然也不会这么说。 对啊，过去太久了，有的时候这感情就是这样，你不抓住那个时机，这 time 很重要，时间点很重要，你不说我也不说，那就过去了，成为一段青春中很青涩美好的回忆。但是你说出来没准现在孩子都有了。 也不一定啊，我觉得其实学生时代的这个爱情不一定真的能走到最后，其实留个回忆也还挺好的。 我只是说也是有可能孩子打酱油 啊、 这样的。 对对 对, 对， 谁知道呢，看命运的安排了。 对对对，吃饺子爱蘸醋，他说的青春里最让我铭记的事呀，无非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早上四点钟我从济南坐高铁到潍坊，再从潍坊转大巴到莱州，只为了见他三个小时，然后是傍晚十二点才回到了济南，应该是夜里吧。初四就爱慕他，直到大三分手了，七年的时间还是没能看到他穿婚纱的样子，还是因为不合适离开了他。我希望我们今后都能够幸福吧。 嗯， 挺有故事的，在一起七年还做过那么多这个感人的事儿。 嗯，小耳朵他说呢，上初中的时候做过一次小手术，没休息几天就回学校上课。有一天放学，我病恹恹的走在回宿舍的路上，突然有人叫我名字，转身一看，还看到一位跟我同班的男同学朝我走来。他说给你的，说完呢就把两个黄桃罐头塞到我的手里走了。只记得那天傍晚的风格外的温柔。啊，对了，那位当时不熟的男同学现在啊是我老公。哎呀 真 好。对啊，太温柔了。 最喜欢看到这样的故事， 我就觉得这个男生很温柔，我也觉得就那个场景真的很令人心动。 嗯， 可是你还记得吗，那年盛夏，那个傻瓜说的傻话，陪着你回家，陪着你长大，每天都记得打电话。可是你还记得吗，那道晚霞，最后一次送你回家，我没有讲话，因为怕眼泪落下。可是你还记得吗，那年盛夏，那个傻瓜说的傻话，陪着你回家，陪着你长大，每天都记得打电话。可是你还记得吗，那道晚霞，最后一次送你回家，我没有讲话，因为怕眼泪落下。我没有讲话，因为怕眼泪落下。 今天最后一首歌了，是时代少年团的新歌《爆米花》。这个时代少年团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组合，它是 TFBOYS 的师弟团，是一个公司的。 大家可以这个聆听一下这首歌。 对，是一首很欢快也很温暖，是给粉丝的一首歌，因为他们的粉丝叫官方的名字叫爆米花。 哦，很好吃的鸭子。 鸭子。 一半小豆芽，他说大概是为了跟喜欢的人拍上合照。我在校园艺术节上 cos 了当年很火的一个动漫人物，成功的拍到了合照，并且活动结束时呢，他怕我冷，给了我他的校服外套，当时整个人都要沸腾了。可惜我们后来没有后来。一个女孩啊。 卑微阿霜，她说军训的时候啊，闺蜜的腰带不见了，我们就在篮球场旁边推推搡搡，就是那种偷偷摸摸的感觉。然后呢，男生们还以为我们要表白了，打球打得格外的卖力。然后呢，闺蜜偷偷的拿了腰带，然后我们飞奔回宿舍，让男生们误解了。 太逗了， 自作多情。 其实不管是不是来暗恋的，只要男孩子看到有这个女孩从旁边走过的话， 对对对， 都会打得特别卖力， 表现欲可爆棚了呢。 哎，对对对，特别是这个时候自己女朋友或者自己暗恋的人从旁边经过的话，那就一定要耍几个帅的动作，而且其他队友都会特别配合 啊。我说呢，哎， 比如这个被冒一下什么的。 对，我有印象了。因为我每一次无论是高中大学就路过篮球场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男生打球怎么都这么卖劲呢，就是动不动就来一个盖帽啊灌篮什么的。 哎呦，小草又来劲了、啊、 气多，我就觉得 哎呦，这笑的我都咳嗽了。 我忽然想起来了，之前莫大人我们俩一起走的时候，莫大人动不动就跳起来，就是无实物表演、来一个投篮。你这种行为是干嘛呢？ 这是真的热爱篮球的人。 是啊，帅戏多。 也想给你一样的温柔，请记得从今后不管发生什么，让我也能为你守候。我们间就像电影，刚好遇见爆米花，贪心的我把这个口都吞下，又好像冰淇淋，刚好遇见了盛夏，夏杯的香甜在心里面慢慢的融化。 如昔，他说我很庆幸从小学到现在大学都遇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班级，遇到了一起有趣的人，有太多快乐的事儿了。比如初中毕业那晚，大家一起去吃完饭，去了江边，一起骑自行车，然后去 KTV 唱歌。高中毕业那晚在食堂吃饭，去教室唱歌聊天。最后一晚在宿舍睡的，以前都认为毕业会哭，其实都没有。只是毕业那天脑海出现我们在校期间所有有趣的事儿，印象中还是分别的时刻，但是又不是那么难过，反而有一些这个温馨的回忆。 我最后再讲一个搞笑的留言，很有味道。他叫爱吃汤圆的饭团，他说高中的时候呢，英语老师上课迟到了，他说他是去上厕所了。下课后我们才知道啊，他是在上厕所的时候钱掉到厕所里去了，他迟到那段时间是一直在厕所里捞钱。捞够了，捞回来了，然后再来上课。身上没有味道吗？ 老师也是个很爱钱的人。 对呀、 啊、对，我记得我前两天在微博里还看到一个，就是钱掉在这个便池里了，整个这个好几张红的都湿透了，然后就在发微博问啊，要不要捡？ 哦， 要不要捡起来？ 那你给的什么答案？你觉得呢？你会捡吗？ 我还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可能会捡吧，捡起来好好洗一洗再晾干了。 好吧，我不敢想这个， 毕竟我这么爱钱。 哎，我前几天还看一个那个笑话，就说有一个人，就不是说那个口罩短缺嘛，紧缺，然后有人就说没事儿，洗洗还能戴。然后呢，有一次这个拉屎没带卫生巾，也是拿口罩凑合的。然后很多人说你赶紧扔了吧，他说没事儿，洗洗还能戴。 这个真得分场合用啊。 也是很有味道的一条笑话了。 哎呀， 好了，这个万万没想到这么青春这么温馨的节目在最后都变成了屎尿屁。 对、 这个、 屎尿屁可还行， 希望不要恶心到大家。 不会的，大家会依然大家会依然爱我们，就爱这么接地气的我们是吧。 对，不管是打嗝放屁我都听你们的节目。 嗯，对，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吧，感谢大家的收听。 嗯，也欢迎大家这个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酷我音乐调频，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咱们下周二再见。 嗯， 拜拜。 好，拜拜。